第78集，成效。 领头走过来一个身着官袍的人，他看着准备逃走的县令，哈哈大笑。 赵宁啊，赵宁，你这是要准备逃走了吗？ 你！ 原本沉默寡言的县城冷笑两声，平日里弯着的脊梁好像陡然挺直了起来，他双目灼灼看着赵宁，铿锵有力的道： 有我在，你就别想逃。你吃了这么多的民脂民膏，就想这么一逃了之吗？想都不要想。我现在就要将你捉起来，等圣上的监察队来到黄浦城之后，就将你交给他们审问。 我与你何仇何怨？ 火把在黑暗之中照亮每一个人的脸，驱散了一片寒意。县城往周围每一个举着火把的捕快身上看了一眼，然后一字一句的道： 你以为我们就想替你为非作歹吗？你以为我们就想被百姓唾骂吗？这是黄浦城，不是你的金钱窝，我们有什么不敢？朝廷都来人查贪污了，我们还有什么不敢做的？ 他说到最后，拳头已经攥紧，激动的青筋蹦出，眼中满是泪光。 把他带回去。 身后的捕快们已经有人忍不住发出了愤怒而痛苦的低骂，这些声音一个传一个，每一个违背良心闭着眼睛沉沦的人都忍不住想起城中百姓的样子。贪官赵宁看着一群人颓废地低下了头。这样的事情在各地都有发生，有一心为民的好官站了起来，率先抓住了治内贪官及其贪污的证据，只等着朝廷派人来查看。而有的地方没有官员站出来，却有同京城有书信来往的读书人，他们得知了反腐的行动和力度之强之后，心中燃起了一点东西，这东西促使他们大着胆子聚集在了一起，然后号召百姓阻止贪官们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，让他们不敢动，不敢将所贪污的款项补上。 诸位， 书生们急得满头大汗，却竭力给百姓们一遍又一遍讲着朝廷的反腐活动，他们讲得口干舌燥，大声地坚定地道： 朝廷一定会抓住贪官，圣上一定会让这些鱼肉百姓的人受到惩罚。 大横朝的言论相对自由，但这种官僚制度当中，还未做官的书生们得罪官员的后果是什么，他们不会不知道。如果他们这么做了，而朝廷没有查出贪官，他们就会生不如死。但是他们看着凄凄盼盼的农民，看着那些高呼圣上万恩贪官该死的百姓们，胸腔之中便满是戾气。这样的情绪让他们面对这些贪官污吏时也更加强硬了起来。而这些好官书生百姓用了大力气给朝廷制造出来的大好局面，朝廷绝对不会浪费。京城之中近日出现了一个名为大横国报的东西，在京西张氏的书铺子中贩卖，每日只贩卖100份。上面的文章时时跟进反腐进程，各省府近日又落马了哪些官员，贪污了哪些东西，借此又牵连出了什么，一一都记录在了其上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各处的感人事迹，各地百姓对反腐的看法、受益等等，一个不缺，彻彻底底将国家层面的反腐活动落到了百姓眼皮底下，让京城中的百姓争先恐后的天不亮就排队在张氏书铺的门口，就想第一眼看到大横国报上的内容。京城中的百姓也不知为何，看见这些东西都跟看见宝贝似的，仿佛看一眼少一眼。每当看到各地的百姓见到官员落马而欢喜的泪如雨下时，也不自觉湿了眼眶，偷偷摸摸擦去眼泪。等看到其他抚州县对圣上的感恩和夸赞时，又自豪地恨不得仰天大笑。这样的文章，这样的内容，很容易会凝聚一个国家的百姓，去凝聚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对统治者的簇拥。这当然是顾元白的手笔。茶馆，说书人拍了一把醒目，手边放着的正是一份大横国报，他大声说道： 那黄浦城的县城 带着众位捕快将大贪官县令给押回了城内。听闻这事儿的百姓们因为宵禁不能出门，他们便在窗旁从窗缝门缝中去看，欢欣鼓舞的想要出声欢庆，却还要捂住自己的嘴，生怕惊动了熟睡中的孩子。黄浦城的百姓们在咱们朝廷的监察官员未到之前，每日自觉守着城门，不许外人出入，严防县令逃跑。等咱们的监察官员到了之后，彻查县令府中与当地粮仓，果然查出了大贪污。监察官员花了3日的功夫，统计清楚了黄浦城的县令贪污数量。 说书人冷笑一声，又是醒目一想， 足足有30万两，一个黄浦城千余户人家10年的收入，这个贪污的数量没得说。咱们监察官员忍不了，圣上忍不了。当天监察官员的人就判了黄浦城县令斩立决的处置，处置出来的时候全城欢呼啊，还有那苦劳耕作却被抢劫一空的老农泪眼两行，小儿不懂父母祖爷之悲，但也跟着欢喜雀跃。父母祖辈擦擦眼泪，泪水湿了衣襟，又是对县令赵宁如今情景的畅快，又是对当今的感恩。砍头赵宁那日更是万人空巷，叫好之声啊能响彻方圆百里。只听时辰一到，快刀落下，那赵宁就被砍下了头颅。 好！ 台下一片叫好之声，人人情绪激昂而亢奋。 那之后呢？从贪官家里搜出来的钱财呢？ 嘿嘿，咱们圣上派人开始反腐之前就已立下了章程，从各处贪官处搜来的钱财一部分留于当地以作建设之用，取之于民自然是用之于民，一部分送往朝廷以充国库。这建设一词儿还是报上所提，意为建立陈设之意。圣上留于当地的那部分银财也是要用来修路的。 修路啊，竟然要开始修路了。 茶楼雅座，顾元白端起了一杯水，却出神听着楼下说书人感慨激昂的话语，一时间忘记了品茶。等听到底下众人对修路一事备有热情，开始激情讨论之后，他才微微一笑，轻抿一口茶水。百姓向往的东西，朝廷能做出来，便是最收服民心、聚集民心的办法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